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我和辛迪一块儿欢迎大家又一次进入自学英语节目，讨论我们的学习内容。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第九课第二部分 Section B. Hi Cindy. Hi Ginger,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fine, and you seem to be ready for Section B. Yeah, I'm ready. Okay, 让我们看一下单词部分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这一课呢讲的是 My friend Jill Wilson 和 Section A 有点相似，是谈一个人的事情，一个个人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涉及的生词呢和单词里面呢也多些是围绕着他个人的情况，而这次的个人呢更多的是有一点内在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出生这个词 Was born. Was born. WhenWere you born, Cindy, if you'd like to tell us? Yes, I was born in 1962. Okay, I was born in 1953. Oh. Was born. And 当我问他 when were you born, 我又用的是 were you born. Right. And 回答的时候 I was born, 用的是单数我个人的 I was born in which year 这是一般的习惯、mm.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所以请大家记住一定要是过去时态的被动词 Right, and you can say when you say the date you can say I was born on January 11th 对心里讲到了他如果你要确定告诉大家你的生日的那一天你用的词是 on which dayBe如说 I was born on September the 1st. 这是几月几日 on which day. 好的 Okay, yeah, Ginger, we might want to go quickly. Now they all know our ages. Cindy 开玩笑了说的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谈那个出生的因为我们都暴露出来我们多老了。Okay, 我们往下看、成长 Grow. Yes. Grew. 这里就是 grow 是原形 grew 是过去时态大家记住我们已经经常涉及到动词的过去时态所以呢我们每次都要有一个意识很高兴在单词里边又经常列出过去时态提醒我们一有过去时态就表示是动词再看下面的单身 Single 和 single 相对的是什么呢单身然后就是什么呢已婚 Single 然后Married, right. Single,、mm-hmm. married, 就是未婚单身叫 single. 我们讲的单亲家庭 single parent, 指的是、 ah, right. 啊、单亲家庭 single parent family, 也是从这个 single 开始的。未婚夫 Fiancé, 这个词呢大家看到了有点发音挺怪而且那个最后的 E 上面还带一个撇儿、 嗯、 这是 is this English? French. It's French.、Mm. 大家看到不要奇怪英语怎么还有一撇儿这是从法语直接用来的。 Right. 而且现在呢 do you use Francais a lot nowadays?、 Well, there's a lot of words that come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 that we still use. And this is one of them.、 Mm-hmm. 啊、说的是在英语里边很多法语词就原模原样的端来所以呢就像这样 Fiancé 也就这样端来了。而且法语的发音重音往往在最后一个。要是真正的法语呢是 fiancé 会说这样的但是到英语里边就 fiancé 就变得稍微那个往前靠了一些 OK 语法啊 Grammar grammar. 这课文里出现了个 grammar school. I don't think we have many grammar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no. 对，这是一种习惯，因为我们在课文里能看到，我们这里的语法不是专讲语法，它是讲一个语法学校 grammar school. 这个学校只教语法吗？不是的。为什么呢？语法就像是一个文字，你识文断字一样，是你有文化的一个标志。所以在英国，他们习惯把一些中学叫做 grammar school. So that's Britain's middle school. 对啦 is grammar school. 对啦 I think we might have used to call our elementary school grammar school at one time.But we call that elementary school. 啊，他说，对，如果 grammar 在那个美国的话，他们认为这样的水准应该是小学水准。啊，但是呢，在英国呢，它经常涉及到初中部分。好，我们再看一下课程 ，course， 课程，聪明的 ，clever， shy。 我们经常看到在中国课堂 Cindy must have met a lot of these situations when students appear very shy. They don't ask questions in the class. Yes, I really had to pry them and get them to speak. They just were so shy, so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students. Cindy 对 shy 很有感触，说在中国的课堂里边，学生总是非常害羞，然后呢不提问，也不太积极的回答。她要努力的启发，甚至有时候要把他们拽着，让他们一块儿进入。他说他没想到，因为美国的学生唯恐不让他发言，争先恐后的发言提问。他说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也改变，因为有些学生也非常的 talkative in the class.、Right? Yeah, they'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talkative.、Mm. But what I liked about the Chinese students too is that they're very very respectful of the teacher more than I think American students. That's a good point.、Mm. Cindy 指出来，尽管中国学生表现得非常羞涩，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的，他们要比美国学生更懂得尊重自己的老师，这一点使 Cindy 在中国教书的时候感到有很大的乐趣和受到很好的尊重。我们再看一个习惯的短语，叫一点也不 ，not at all， not at all，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 not， 一点也不是 ，not at all。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习惯用语。Thank you very much. 有人就愿意回答 ，Not at all. 就是这个 Not at all. 这种回答现在已经很古板、很旧了。但是它表示什么呢？是不用谢。那这话现在怎么讲呢？如果我们现在说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现在回答呢 ，Cindy？ What we say now, it's very cool. No problem. No problem， 就是非常口语化的，就是 No problem， 没事儿，不用谢，就这样，或者说 You are welcome，, yeah. 这个就稍微正式一点，就是说不用谢，不客气。现在很少说 Not at all， 可是我们这个 Not at all 中间要加的是呢什么呢？是形容词和副词和其他的词，一会儿在课文中请大家注意到。这里还出现了一个词，是因为 Jill Wilson 这个人的特点是天主教徒。 Catholic. 如果我说我是一个佛教徒 That's a Buddhist. Right. I am a Buddhist. 假设因为我还不是经常的 Regularly. Regularly. Go to church regularly. Right. Go to class regularly. Go to that restaurant regularly. Right. Exercise regularly. 每天经常锻炼身体 Exercise regularly.还有政治 Politics 我们现在请 Cindy 念一下单词 Was born Grow Grew Single Fiance Grammar Course Clever Shy Not at all CatholicRegularly, politics.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大家好，请大家写下字母组合 U R 和 I R 这两组字母组合都发长音的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字母组合 U R 的发音。嗯，嗯 ，nurse， a male nurse， b burn， a house is burning， p purse， the public purse。Turn on the television. 这是字母组合 UR 的发音。我们再来听一听字母组合 IR。B, bird, a little bird. S, circle, draw a circle. G,Girl, a pretty girl. Skirt, a yellow skirt. First of all. 这就是字母组合 UR 和 IR， 它们都发长音的呃。而且在拼写单词的时候一定要区别清楚。好了，这里是黎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发音部分，我们下回再见。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现在看一下 My friend Jill Wilson 的个人情况，请 Cindy 读一下第一段。 My friend Jo Wilson was born in Manchester in 1955. She grew up in Lancaster. Her father is a doctor, and her mother works as a secretary for IBM. She's single at the moment, but she's going to get married next year. Her fiancé's name is Tom Mannering. Thank you, Cindy. 我们知道更多的他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private information. Right, this is very private information. This Cindy 也很吃惊，我们怎么能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因为他现在是单身 ，she's single at the moment, but she's going to get married next year. 明年就结婚了。显然，这个课文是让我们了解如何叙述一个人的个人情况。我们知道 ，What's the name of Jill's fiance, Cindy? Tom Mannering. Tom Mannering, and her mother works as a secretary, and for which company? IBM. Her father? Her father is a doctor. 所以这就是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再看第二段，关于 Jill Wilson 自己是什么样的经历。 She went to Lancaster Girls Grammar School, and her favorite subjects were English and history. After school, she went to Manchester University and then did a teacher's course. Now she's a teacher in Liverpool. She'd like to go to London soon. Thank you, Cindy. 这里我们知道了，她去的 Lancaster 就在 Manchester 一起的。Lancaster 的 Girls Grammar School 是一所女子中学，因为她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呢，就上了 Manchester University， 上了曼彻斯特大学，所以呢，这是两个紧衔接的教育那个阶梯状。然后呢，他在 Manchester University 又做了一个，就学了一门 teacher's course， 就是我们说的师范课程或者专为老师们准备的课程 teacher's course。所以他现在 is a teacher in Liverpool， and she'd like to go to London soon。在这里我们了解到 Jill has 有这么多的经验和城市，先是 Manchester， 然后是 Liverpool， 以前在 Manchester 上学，到 Liverpool 工作，以后他还会去 London。 这些地方呢我去过两个、 really? I've been to Liverpool and London. Which did you like better? 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Liverpool. Really? It's so desertedCindy 问我你喜欢利物浦呢还是喜欢伦敦，当然这是很难选择的，我告诉他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喜欢利物浦的、yeah. 因为它有一种非常宁静的美、 yeah. 伦敦是一个 busy city Right, it's just yeah, more quiet in Liverpool. We know Liverpool is very famous in America because there was a very famous singing group from there Beatles, called the Beatles. Yeah. Cindy 提醒我们大家 ，Liverpool 这么有名，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知道披头士或者甲壳虫乐队就是 Liverpool 的产物。我去的时候还拜访过他们的那个地方。There's a lane with the name there. That's yeah. The birth of the Beatles. Yep, that's why that town is famous. Cindy 说的，对于美国人来说，Liverpool 的有名更多的现在是因为它的披头士和甲壳虫乐队。好，我们看 Jill 往下最后一段的情况。 Jo is good at tennis and chess, and she's interested in collecting stamps.Music and reading. She's quite clever, but she's not very good at maths. She's very friendly and not shy at all. She's a Catholic and she goes to church regularly. I don't think she is interested in politics. Thanks, Cindy. 我们知道的更多了。首先是她的体育爱好，她喜欢 tennis， 还喜欢什么呢 ？Chess. 所以呢，这是一动一静的两个活动。She's interested in collecting stamps, interested in music, and interested in reading. Right.、 Mm-hmm. 这些事情我想我们都喜欢。 Right. Yeah, I like all these things. I don't play much tennis or chess, though. Uh-huh. How about you? Very few chess, but I don't play tennis. You don't play tennis either. Yeah, very, very few chess. And I do swimming. You do swimming. Regularly. Okay. 好。She's quite clever. 这是讲她的。But she's not very good at math. Just like me. Oh, okay. That's how we say. But in Chinese, 我们说她很聪明，可是她的数学不好，就觉得很奇�guai. Oh, really? Yeah, because、uh-huh. all Chinese are really good in math. Not all. I'm not good、 really? at math. Really? I think they're all very good at math. 所以啊，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人人的数学都很好。我说这里的逻辑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点奇�guai. 说只有是个很聪明的学生，但是他的数学却不是怎么好。倒不一定数学不好，而是什么？他对数学不太感兴趣。 Yeah. So in China, to be clever, you would have to be good at math. Not necessarily. It's a natural logic. Right. Okay. 心里想说，那么在中国，你说你很聪明，你必须证明你数学很好。我说那也不一定。比如说我那个表演天分很好，这是很聪明。 Okay. We have that conception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kay. Right. 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多元智能的发展。好的，我们再往最后看。She's a Catholic and she goes to church regularly. Okay. Look at Jill and I don't think she is interested in politics. Right. 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课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to 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And she is interested in collecting stamps, music, reading, but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Thank you, Cindy, too. Okay, see you next time, Ginger. See you. 好，现在呢，就来看我们今天学习的 Section B.第九课的第二单元，第九课的第二单元呢，介绍了作者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 Joe Wilson。那么有关 Joe Wilson 的具体情况呢，在这一小段当中呢，写的已经是非常详细了。他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Well, in Manchester, right? In Manchester, in 1955, 英国的曼彻斯特。1955年出生的。那么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呢 ？Her father is a doctor.她母亲呢 ？Her mother works as a secretary for IBM. 她的母亲呢，在 IBM 公司做这个秘书工作。Works as something. Works as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就是说她具体的工作是放在 as 后面的。Joe Wilson 的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She's single. She's single. 她还是一位单身。But she is going to get married next year. Yeah, get married 就是结婚的意思。如果描述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呢，我们经常会用到 single 或者是 married. She's single. She's married. 单身呢就用 single， 已婚呢就是 married. 那么她的未婚夫是谁呢 ？Fiance， 这是从法语引进的一个单词。Fiance 是未婚夫的意思。接下来呢，又介绍了他的一些学习的情况。She went to Lancaster Girls Grammar School. 他就读的学校呢是 Lancaster 一个女子学校 Girls Grammar School. 哎， 谈到了他最喜欢的课程呢是 English and History， Favorite subjects were English and History。 毕业之后呢 She went to Manchester University， 去了曼彻斯特大学。And then did a teacher's course. Teacher's course 就是师范学校的课程。Course 指的是上学时期的一些课程，就是 course. Teacher's course 师范类的一些课程。学习这些课程呢，是为将来做老师做打算的。Now she's a teacher in Liverpool. 现在呢，她已经成为利物浦的一位老师了。She'd like to go to London soon. 她也期望将来有机会呢，能够到伦敦来。接下来呢，又谈到了他的一些爱好。谈到爱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短语，比如说在上节课当中我们介绍的 be good at， 或者是 be interested in， 呀，擅长什么什么，喜欢什么什么。哎，在这一段当中呢，果真都用到了这些短语。他说 Joe is good at tennis and chess. Be good at tennis 是网球， chess 是象棋。啊，他对网球和象棋很擅长。同时呢，他还喜欢什么呢？ She's interested in collecting stamps, music, and reading. Yeah, she's interested in collecting stamps. She's interested in music. She's interested in reading. 是这样一个顺序。She's quite clever. 啊，她是非常的聪明。But she's not very good at math.但是他却不擅长理科，他的数学好像不太好。She's very friendly. 啊，谈到他的性格呢 ，very friendly， 非常的友善 ，and not shy at all， 非常的友善，而且落落大方。She's a Catholic and she goes to church regularly. I don't think she's interested in politics. 啊，这是作者的一方的猜想，认为他可能对政治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有听众朋友呢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出现在第74页的对话这一部分。对话中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 But you can get quite cheap once、啊、这个 once 的 s 听众朋友奇怪是不是可以去掉、我们分析了一下上下文，觉得这个 s 呢还是不可以去掉的。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前面呢谈到说摄影这项爱好呢是不是很昂贵，然后这位说呢不是很贵，但是你首先呢还是要进行一点最起码的投资。 You must buy a camera first 啊，你首先要买一架这个照相机，对不对？有些照相机呢是非常昂贵的。 Some cameras are expensive. 这个 some cameras 在这里呢其实就是指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这些照相机，的确呢价格不菲，非常的贵。They cost hundreds of dollars, 需要几百美金。但是呢 but you can get quite cheap ones. 但是你可以买一些便宜的呀。Cheap ones, 这个 ones 其实就是代替了 cameras. Cameras, 这个 cameras 也是同样指的是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Some of them are very good. 尽管这些相机呢这个不是很贵，但是它们的性能呢还是非常好的。Some of them, 这个 them 在这里指的就是Cheap cameras 啊，指的这些价格便宜的照相机。这些相机用起来呢也是很得心应手的。 Some of them are very good. 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能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祝大家学习愉快。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